他不停地向我召唤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回想是那么的漫长，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 许久不灭的绚烂印记，芳华容易流逝，努力做到最好，但求青春无悔。北京电台。